最伤感结束。想电视剧爱情故事并不就是快乐结局，从前一切再回不去，分手了别求了，无法抗拒你的容颜，留下的伤口你看不见，无法抗拒你的声音，过去的嘲笑。